圣经新约全书，圣经和合本，使徒行传第五章到第六章。这是 Yuli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Yuli， 台北，2011年9月。第五章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，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。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彼得说：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，就扑倒，断了气。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有些少年人起来，把他包裹，抬出去埋葬了。约过了三小时，他的妻子进来，还不知道这事。彼得对他说：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？他说：就是这些。彼得说：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，断了气。那些少年人进来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抬出去，埋在他丈夫旁边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主借使徒的手，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，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，百姓却尊重他们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，连男带女很多。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，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，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，全都得了医治。大祭司和他一切同人，就是撒杜该教门的人，都起来，满心记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，收在外间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，领他们出来，说：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使徒听了这话，天将亮的时候，就进殿里去教训人。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，叫起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，就差人到监里去，要把使徒提出来。但差役到了，不见他们在监里，就回来禀报说：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，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，及至开了门，里面一个人都不见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，心里犯难，不知这事将来如何。有一个人来禀报说：你们收在监里的人，现在正在殿里教训百姓。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，并没有用强暴，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。带到了，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。大祭司问他们说：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：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，想要杀他们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，在公会中站起来，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，就对众人说：以色列人啊，论到这些人，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， 从前丢大起来，自夸为大，服从他的人约有400。他被杀后，服从他的人全都散了，归于无有。此后，报名上策的时候，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，引诱些百姓跟从他，他也灭亡，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吧。他们所谋的、所行的，若是出于人，必要败坏；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。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，便叫使徒来，把他们打了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。第六章。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12使徒叫众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，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大众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司提反，乃是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，又拣选菲利、伯罗哥罗、尼加纳、提门、巴米拿，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，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。使徒祷告了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。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，并有古利奈、亚历山泰、基利加、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，都起来和司提反辩论。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众人抵挡不住，就买出人来说，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。他们又耸动了百姓、长老并文士，就忽然来捉拿他，把他带到公会去，设下假见证说，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蹋圣所和律法，我们曾听见他说，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，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第五章、第六章完。